而且你要知道，如果是有外援的话，外援回归球队，他还得需要进行隔离，并且呢，很多的这种手续、签证的办理等等，非常的复杂，并且耗时。所以这个对于球队而言呢，其实是一个很难熬的一段时期。而且有一些球队啊，他们也做了一些的前期的准备啊，应对各种的方案。据我了解呢，除了这个北京守恒队现在基本上确定引入林书豪之外，还有比如说深圳队广州队其实都在接触一些外援，他们也希望能够尽早的准备去应对不同的一个方案，但是呢各个球队仍然还是在等待，不过大多数的球队仍然还是支持再会制加全华班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呢确实上两个赛季的时候，因为是赛会制的比赛从而各个球队其实包括全联盟他们的这个支出以及亏损应该是比较严重的，并且赛程呢也相应的缩短这个使得整个赞助商的一些回馈以及他们的一些合同的执行都会发生一些改变，这个给各个联盟的这个经济压力是很大的，同时联盟的这种分红给球队的相应的缩小了很多，所以各个球队呢其实他们也希望能够在新的赛季有一些改变，并且能够节省一部分支出，而外援的投入无疑是各个球队在赛季当中的一个支出的一个非常重要或者说一个大头的一个部分，所以呢如果是全华班的话，那么会省去这个很多的这种支出，所以这也是各个球队或者说绝大多数球队支持全华班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我们还是要等待。当然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但是呢应该说最近的两周之内应该是会有一个相对而言比较明确的一个结果。嗯， 当然最近关于中国篮球大家都最关注的就是周琦和新疆队的这样的一个纠纷争议，已经是闹到了CBA 联盟那边给出的这样的一个仲裁，周琦方面认为依然是有异议，所以说上诉到了中国篮协，篮协究竟会对双方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仲裁，无非就是三个结果，一个是支持周琦，第二或者是支持新疆男篮亦或是找一个折中的办法，但是我想了半天宋翔，我也没有想出来说有什么样能够折中的一个办法吗，或者你觉得中国篮协未来它这个有几种可能性啊，这样的一个抉择呢，跟我们分析分析吧。 周琦的事情呢其实也是很多无论是这个业界的从业者还是很多的球迷非常关心的一个这个事情，因为呢确实这个事情呢双方呢闹得非常僵，而且都是通过一些自己的方式或者说自己的一个对这个事情的理解去进行这个事情双方的态度呢也很坚决，并且呢我们看到无论是新疆队还是周琦方面呢其实都有一些很实质性的动作去表明自己的态度以及对这个事情的一些处理的方式。现在来看呢，其实呢周琦首先他为什么想要离开新疆队，其实呢或者说并没有在新疆队的续约合同上签字，其实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在于周琦呢他是想换一个环境，因为呢新疆队在这两个赛季呢确实有很多的变化，尤其是一些重要的球员离开之后这支球队其实发生了很多的整体实力上其实是有些下降，当然说新疆队在过去的两个赛季的时候试图通过引入高水平的外援去弥补这样的实力的亏损，但是呢我们一看到其实效果并不算很好，而且上个赛季整个新疆队的一个成绩其实距离无论是新疆队本身还是说外界的球迷的预期呢，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那这个呢其实会影响到周琦，并且呢周琦呢也是希望能够到其他的球队去打球或者说去换一个环境，这个我觉得是他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外界可能也争论，其实有一些说法说周琦在之前可能拿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薪水，但是新的赛季只能拿到一个600万的年薪，这个呢可能落差比较大，但是呢你要考虑到按照 CBA 联盟的规定，那周琦如果去其他球队的话，其实他也只能拿到这样的顶薪的合同，也就是年薪600万。所以我觉得这个因素呢，在周琦的整个的一个决定当中呢，其实并不会产生那么大的一个影响。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还是他想换一个环境。但是呢，其实呢，新疆队呢，其实他们更想的是呢续约周琦，因为他们认为周琦呢是整个的团队当中啊非常重要的一块拼图。并且呢，其实按照 CBA 联盟的规定，只要新疆队啊给周琦顶薪的合同的话，那么他必须要跟母队去签约。那这个呢是整个 CBA 的一个规定。那如果要周琦不签字的话，那么他是无法跟其他球队去签约的。这个是 CBA 联盟为了这个保护球队鼓励各个球队呢更多的去这个在青训或者说在这个年轻球员的培养上更多的去着力的一个方法。但是呢现在其实周琦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是反映了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规定它的出发点跟它的作用是不是真正的能够达到目的，或者说真正的是不是还能够在日后去有所改变或完善，这个呢可能是一个新的课题，也可能是周琦跟新疆队之间的矛盾或产生或者说促使联盟在这个问题上或者在日后可能会在相关的规定上可能会发生一些改变的一个契机或者一个机会。但是就目前为止来看，新疆队在续约周琦的这个整个的流程跟他们的一个过程来看应该是符合联盟的规定的。但我提到的仅仅是新疆队在续约周琦这个事情上。但是问题是现在周琦还是不愿意签字。这个呢其实呢可能要更多的要第三方去进行协调，去进行双方的这种促和。其实呢这个事情呢其实让我想到之前北京首钢队跟曾凡博之间的一些问题。其实当时呢曾凡博跟北京首钢队其实也有比较严重的一些分歧，并且呢在一些时间段内双方的这个态度非常的坚决，而且还是一度陷入了一个僵局的状态。但是最后我们看到的结果是双方消除了矛盾，最后达成了一致，并且呢曾凡博呢其实他也可以去美国去打球但是呢同时呢他也是注册为北京首钢队的球员。实际上双方呢都是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而这个呢其实呢他们在当时也是在这个事情上这个需要中国篮协去协调去帮助去解决。我觉得在这方面我觉得中国篮协可能要起到更大的一个作用。所以在此前的曾凡博的事情上，在现在的周琦的事情上，我觉得中国篮协应该发挥更多的一个积极的作用。虽然说我们中国篮协跟 CBA 是一个两个相对独立的一个机构，但是因为周琦呢他同时也是中国国家队的一个核心的球员，谁都不希望周琦一个赛季没有球可打。我觉得这样呢这样的这种最坏的结果是对于一个球员的职业生涯是一个非常严重不利的影响，所以谁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局的发生。所以也是很多方会促进这个事情能够在这几天之内有一个很快速的或者强烈的一个反转，或者说一个双方能够达成一致，让这个事情在 CBA 规定的新赛季注册截止日期之前能够达成一致。那我觉得呢其实整个的这个事情呢其实有很多的这种细节，有很多的分歧，并且很多可能我们的一些事情并不为外人所知。但是我觉得可能出发点大家都可能都是一致的，就是其实周琦也是希望能够打球，能够继续的提升自己。而新疆队呢其实也是一直非常看重周琦，也是非常的希望球队能够有很好的这种表现。我觉得其实站在这个两方的根本的出发点上来看，其实我觉得并不是那么的不可调和。所以我觉得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去这种 第三方去在这个当中去产生更多的这种积极的作用吧。因为这个事情呢，现在距离本月底的一个截止日期来临之前也没几天了，所以我们可能看这一天可能是不是我们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个消息传来。 我想说的是，一旦比如说篮协这边，假如支持了新疆俱乐部，因为新疆篮球俱乐部它在 CBA 当中这个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就是从这么多年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个俱乐部确实在 CBA，它的整体的这样一个实力，包括话语权都是相当强的。这一次我想，一旦篮协如果要是支持了新疆队的话，那周琦这边他一旦还是不满意，就是不签这个字。比如说这个情况出现了，那宋翔是不是就意味着周琦真的就是打不了 CBA，就是下这个赛季，新的赛季的比赛？那一旦周琦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有朋友说了，那他能不能去国外打球啊，来保证他的状态等等等等？你觉得呢？ 这种情况呢，是当然在目前来看呢，是可能的结局之一，当然是我们并不希望的结局的之一。但是，这种可能性存在。我觉得可能会有几方面的这种可能性。第一方面呢，就是有可能会在处理这个事情上进行一些延期，因为我们看到在之前呢，确实也发生过在注册截止日期之前。有的球员跟母队呢，并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确实完成续约或者说签字，但是呢，球队呢，提出了这个延期的申请。那联盟呢，经过这个征求其他的各个球队的意见之后，最终决定可以给他去延期。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可以留出更多的时间去解决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在之前也是有发生的，但是呢，前提呢是，其他的各个球队，要同意可以延期来进行这个解决这个事情。那这个呢，是因为我们知道 CBA 是一个联盟，它无论是各个新的规定的出台，还是说一些重要的决议的一些产生都是得是这个少多这个要多数。绝大多数的俱乐部要同意才可进行，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如果咱们说最坏的结果，那周琦是不是可能去一些其他联赛去打球呢？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因为呢，周琦呢确实他在之前确实是这个签了经纪公司，而且呢这个经纪公司呢确实也有很多的这种资源去。来为周琦呢寻找更多的这种打球的一种可能性，或者说一些这种球队，而且周琦呢也是签了这个欧洲的经纪人，也是签了就是美国的经纪人，实际上他们的这个在整个的一些其他的这种触角或者说一些渠道方面呢，应该说还是比较多的。但是你要考虑到你出国打球，首先很多的这种问题不确定的因素。虽然我们知道周琦在之前有过，比如说在美国 NBA 打球的这种经历，并且在发展联盟能打球的经历，就是无论他自己的适应性，还是他的语言，还是说他对于这个整个的在国外打球的一个这种经历或者经验都比较的充足。但是当你再次来到一个新的环境当中，你可能需要适应的东西仍依旧会很多。所以呢，其实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周琦，跟新疆队能够在这个近期内能够尽可能的去协商，并最终达成一致。因为，周琦也确实是我们中国篮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球员，也是我们不可或缺的一个球员。所以这样的球员，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在新的赛季能够见到他，并且呢，能够看到他一个更快速的一个成长。其实这个才是我们最为希望看到的事。 当然，宋翔，我们也关注到的，就是周琦方呢，确实他跟新疆队就是撕破脸了，这两方，已经是没有所谓的这个和气，因为，看到了周琦方好像已经向中国篮协举报了新疆队的，包括什么存在参赛单位主体混同、违反工资帽规定等相关的问题。那如果是，涉及到这个层面上了，那可能这个事儿有可能往大了去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一旦比如说周琦真的不想去新疆队了，那可能这个赛季是不是，比如说最后也没谈好，就不在这个球队签约了，他可以是比如到其他联赛打一年，或者是空闲出一年等等这样的时间，未来肯定还会有其他的队，就是 CBA 的队想要去接周琦。你觉得以目前这样的情况，如果说，新疆队，放了周琦一马，我们比如啊。那这个赛季有哪些有潜力的啊，或者有财力的球队有可能把周琦给接过去？很多朋友就问了，首钢有没有可能啊？北控有没有可能啊？另外，上海啊、辽宁、广东这些球队有没有可能去接周琦呢？ 其实如果要是再往这种可能性的这种方向去讨论呢，我们会感觉到，其实如果刚才也说到，确实周琦他可以去国外去打球，但是呢，你要考虑到，新疆队是不是愿意给出澄清信的一个这个的方面，因为呢，你刚才也确实提到，从目前的一些情况来看呢，其实周琦跟新疆队之间的关系比较僵，但是周琦要是想去其他的地方去打球的话，这个尤其是出国打球的话，他必须要有就是中国篮协的一个澄清信。那这个呢，其实还是要需要周琦跟新疆队去进一步的协商去得到。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如果再往就像你说的，如果这个赛季或者说之后真的有没有其他的球队？CBA 的球队能够去这个引入周琦呢？其实我觉得，你刚才提到的这些球队都有可能，因为周琦的能力，他的这种水平就摆在这儿，他确实是目前中国篮球当中内线的球员最为顶级的球员之一，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基本的一个事实，我觉得并不会因为这个事情有任何的改变，而这样的球员。在目前来看，是很多的球队这个希望引入的一个肯定是一个重点、重中之重的球员。我觉得，包括你刚才提到这些强队，如果他们有可能的话，我觉得，他们当然想引入周琦，但是你也要考虑到，一方面，我觉得最为主要的一方面是，工资帽的一个限制，因为。这个赛季就单就说这个赛季，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主要的强队，他们的顶薪的名额，已经基本上是占满了。那也就是说，这些球队他们在新的赛季的准备的过程当中，他已经就是已经是完成了他的一个框架的一个组合，但是你这个时刻。会不会引入周琦？我觉得可能性，我觉得比较低。而且，我记得在之前，这个新疆队总经理郭建可能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他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其他的球队向新疆队提出了有关周琦的交易的一个申请。我觉得通过这样的表述，你可以看到，其实各个球队对于周琦。或者说在引入周琦的这个方面，其实他们也感受到很艰难，或者说这个事情其实目前来看并不是那么容易去完成的，当然说新的赛季有两个重要的窗口期，或者说还是像上个赛季一样，有自由球员去这个加盟的一次窗口期，但是这个窗口期并不是为周琦这样的球员去准备，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按照现在的规定，包括各个强队的薪金空间，还有这个联盟规定的一个窗口期的一个设定，其实，我们会感觉到，其实在这个赛季的时候，如果有哪个球队能够在中途，引入周琦的话，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到意想不到的事情。所以现在来看呢，如果周琦想要，或者说就是，这个在未来他去为其他球队效力的话，其实这个赛季或者新的赛季，可能性并不是那么大。但是呢，未来其实有很多的变数，就包括像是王哲林，我记得王哲林在上个赛季。 开始之前的时候，其实他也是想要转换一个环境，但是，他最后没有达成所愿。但是呢，今年的休赛期，他来到了上海队，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当一个重磅的球员，他想去其他球队效力的时候，或者说他想变换环境的时候，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是看他的机会啊，时机是否成熟。当这时机还不够成熟的时候，其实他离开的可能性，我觉得是比较低的。所以，这个事情基本上大概情况就是如此。 宋强这边还有听众想问你一个问题啊，说，有人观察到了周琦的经纪人是虽然说这个丁彦雨航，这有前两年也没打上球的，说这个经纪人也是虽然啊，说这件事儿是不是跟经纪人有直接的关系啊？你怎么解读这个问题？ 确实啊，刚才这个你说的这个听众所提到的这个信息呢，确实是准确的。就是，包括丁彦雨航，包括周琦，包括王哲林，他们都同时都是隶属于同一个经纪公司，并且呢，虽然呢，确实在这个经纪公司当中确实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是呢，我们会感觉到就是，经纪人。他为球员去这个谋取福利，或者谋取自己的利益，或者说达到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是他就是分内应该做的事情。当然说这个具体的方式是怎么样的，我们可能并不是那么的熟这个熟知，或者说其中的一些重要的这种细节。可能我们并不是那么全面的了解，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就看这个事情，就看你站在哪个角度上，来解读这个事情。如果你站在整个联盟的一个行业的规定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其实新疆队呢是符合相关的流程的。但是如果你站在他的经纪公司，周琦经纪公司的角度来解读这个事情，就是他们尽可能的去。为球员服务，去为球员的利益最大化去争取，去让球员的这种想法能够最后变为事实，我觉得这个呢也没有错，我觉得也是应该是一个经纪公司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可能就是站在哪个角度上的人去看这个事情上，解读这个事情的这种无论是方面还是这个观点，可能并不尽相同，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造成现在。可能很多的球迷啊，或者说一些评论人员针锋相对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正所谓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希望中国篮协这几天能够拨开迷雾，能够给我们这个事件非常好的一个解决的办法。我们今天体坛夜话上半段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青年报的篮球记者、评论员宋翔，分析了很多有关 CBA 的事儿，贡献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感谢宋翔参与我们今天上半段的节目，我是康乐。我们一会儿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下半段体坛夜话为您聊足球的部分，我们一会儿再见。 看见，猜测着无所看见， 在正中的线上的最北的一端，时光的开始就再没有停歇， 春秋冬与夏， 沧海几千年， 沉重与模糊在交替的浮现，年代的钢铁与岁月的湮灭，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古北交响落，你

最新的比赛结果，及时的观点交流，全面的互动平台。每天晚上9:30，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体坛夜话的下半段，我是康乐。在上半段给您聊了 CBA 中国篮球的各种各样的事儿，下半段我们要转换一下思维，来说一说足球方面。足球这些天呢，除了有国足将要备战这个世预赛的事儿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另外我们关注到欧洲足坛好几个大牌好像都有动一动这样的心思啊，让我们不得不说，世界足坛尤其是欧洲足坛在这个夏天似乎显得有点疯狂啊。之前的梅西的这个转会已经是引起了大家的各种各样的关注了，而又关注到了 C 罗好像也想换一个队了。我们下半段的体坛夜话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记者评论员杨天英，把天英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天英你好。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康乐好。 天英，我非常想先聊聊 C 罗这话题，然后国足的咱们放到后边再给大家继续的延展啊。C 罗据说他在尤文图斯的更衣室他自己都给清空了啊，那个什么那个衣服的东西啊都给拿走了。他表达了这不是说他这个爱清洁啊，喜欢这个爱干净，回家洗，不是这意思啊。据说 C 罗通过这件事儿表达了，他就根本不想继续在尤文图斯踢下去了。我看到很多球迷的这样的反馈啊，有的支持 C 罗这种决定，当然也有说的啊，你 C 罗都是这么大年纪了，在尤文图斯当个大腿怎么着了？难道还这个委屈你了吗？另外也有说了 ，C 罗现在这样的身价，能有几个俱乐部能接得起这样的 C 罗这个级别的呀？种种的讨论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想让天英给我们解读解读，你认为 C 罗离开尤文是否基本已成定局？另外，他未来你认为最有可能去哪个俱乐部啊？ C 罗的这个问题，其实，在梅西这个事儿之后哈，大家可能关注度非常高。我也是看到这个新闻之后，其实我觉得并不意外。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这种感觉，我觉得 C 罗在尤文图斯的这么多年并没有成为尤文图斯的真正的一员，就他没有融合进去，就你能想象 C 罗是曼联的，你能想象 C 罗是这个皇马的，但你永远都感觉不出来 C 罗跟尤文图斯之间的有什么血脉相连啊，有什么样的感情啊。即便是 C 罗现在已经在尤文图斯踢了这么多年了，所以说我认为第一，在感情上面的联系并不是特别深。第二个，我觉得 C 罗的这种走本身啊，也是他个人的一个，就是如何体现价值的一个东西。因为我们知道 C 罗跟别人不一样， C 罗的价值，像 C 罗梅西，价值体现在竞技上面，就他必须要打出更好的比赛，他必须要在欧冠当中有更好的表现，才能让他的身价、让他的商业价值、让他的各种这种价值不贬低。而尤文图斯现在看，两个人当年的结合是为了夺欧冠冠军的。但是从这个情况看，这几年之内不可能了。所以说，我认为 C 罗的离开啊，一是为了保证他个人的这种竞技的价值所在；第二，为了让自己的商业价值能够不低；第三，我认为本身他跟尤文图斯之间没建立起很深的感情。 嗯，当然就是最近这十年啊，田英，关于国际足坛当中，那就是绕不开 C 罗和梅西这两位，也被称作是所谓的绝代双骄。我觉得就是他们俩互相之间虽然是就是在公众场合都表达了对对方是非常友好的这种态度啊等等的，就是惺惺相惜这种感觉，但是我觉得他内心里边肯定都有互相较劲这种感觉。天英，我的这种个人的理解啊，就是超过梅西好像已经成为 C 罗这么多年的这一个执念吧。因为梅西在刚开始的时候是远超 C 罗的这个能力啊，包括这个赞誉啊，这个成绩。最近几年 C 罗好像逐渐的在他的竞技状态的维持上边感觉是这个待机能力更强，然后逐渐的也是一点点的追上了梅西啊。但是通过今年梅西获得了这美洲杯之后感觉梅西好像又是胜了 C 罗一点点。这时候是不是两个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比拼 ，C 罗，所以他就想换队啊，想换一个更加就是所谓的豪门的球队。因为梅西他到了这个大巴黎啊，大巴黎这个球队之前天英我们也分析过，他应该就是在这个整体的这个投资啊，包括资本的这样的投入的这个程度上来讲，应该算是未来的近五年吧啊这样的一个航母级别的这个国际级的俱乐部。 那 C 罗的话，他想到另外一个，比如说超级豪门当中，皇马也是不可能了，啊，巴萨这种队现在也不可能，那似乎好像就只能去像曼城这样的球队。但是大巴黎现在已经有了这姆巴佩啊、内马尔和梅西啊，大巴黎肯定是不可能再把 C 罗给要过来了。所以球迷分析 ，C 罗是不是就是唯一的一个目标，就只剩下曼城了呀？田英。 对，我觉得就是 C 罗，刚才康乐你说这个，我特别有感触，是在哪？就说梅西这个，梅西其实在这次转会之前有一点点哈、啊，就示威了，就是感觉有点。就大家觉得好像在竞技的状态上面啊，情况上面都有点下滑，结果梅西自己拿了这个美洲杯之后，通过这一次转会极大的震惊了世人啊，大家发现这个梅西依然是世界足坛的绝对顶流。另外一个，大家发现梅西的巨大价值，就他不单单是他整个带动了整个这个两个联赛的改变，西甲联赛由于梅西的离开，整个西甲联赛的商业价值降低了，法甲联赛因为梅西的到来，连大巴黎的对手们都在鼓掌，因为有了梅西，法甲联赛转播费都提高了。所以说，而且梅西自己也是，大家看到啊，工资挣那么多钱，工资之外的收入，各种这种商业收入超过了工资。所以说，梅西通过这一次转会，再一次向整个市场、向整个商业的市场、向整个足球市场证明了我是世界顶流。然后，我认为 C 罗的确，就刚才你说这个 ，C 罗的确是。受梅西的刺激了，不单单是场上的成绩受到了刺激，场外的这种商业，场外的这种商业价值，现在很明显梅西感觉压过了 C 罗，所以 C 罗要证明，我也要通过一系列动作告诉大家，我也是商业顶流，我也是这个至少跟梅西是平起平坐的。所以这个时候 C 罗的这种转会离开闹这个事情，我认为也是为了让整个足球市场商业环境不忘记他。别忘了，在意大利这个还窝着一个 C 罗呢，这是一个哈，谁能容纳 C 罗？我认为无外乎就是两个球队，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中东，就是依然是中东资本的这个曼城。曼城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跟大巴黎一样，曼城大巴黎两个球队有钱有人有势，就是没有欧冠，憋着这个这么长时间了，要憋出欧冠来，所以说。那个大巴黎能买梅西，那曼城买 C 罗感觉上是真是合情合理的，这是一个。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性啊，就是虽然现在没有这种风声，但是原来也传出过这么一些消息，看看有没有可能性，就是美国资本的曼联 ，C 罗有没有可能重回曼联。现在看曼联整个球队非常年轻，但是曼联的整体的这种商业的价值，就曼联的这种竞技能力，我认为正在回升，但曼联的商业的这种价值现在没有一个爆点。如果 C 罗重回曼联，从情感上面讲，大家会感觉，哎呦，好像挺完美的。就 C 罗重回曼联，有点跟梅西东往巴萨的感觉是一样的，就是有点足球当中的情怀之美。另外一个，曼联也是这种世界上商业价值最大的俱乐部，有了 C 罗的回归加成，还正在提升，而且曼联。有机会重回顶峰，所以我觉得 C 罗下一步哈、啊，如果离开这个蜗居在尤文、蜗居在意大利之后，离开这个地方，我觉得去英超是最大的选择。去英超，我觉得就是曼市双雄都有可能，最大的可能应该是需求最大的这个曼城，然后其次，我觉得如果爆冷，我希望是曼联。 反正肯定不会去 AC 米兰就是了。这开个米兰球迷的玩笑啊 ！AC 米兰是这个欧冠给排到第四档次了，但是我看到很多米兰球迷这些年啊，这个也是这个心宽体盘了，电影锻炼出来这个心理素质了，好像是。这是插一句啊，当然 C 罗确实他这个商业价值啊，我认为他看到梅西他会有一个这个刺痛，包括他对他一个启示。商业价值上边，梅西这个 C 罗啊，你不能只靠这个卖什么这个内裤什么的、啊、这个。那才能挣几个钱呀？就整体的，包括他的所有的商业价值，他需要在一个超强的这种俱乐部才能给开发出来。像天英你所分析的，他如果重归曼联，我认为曼联那在这个全球的这个影响力啊，不次于皇马和巴萨。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整体这个曼联啊，这么多年运行下来的，而且曼联他也有一个重回这个巅峰的心。所以说这一点上， 天星你提出来的，我们再观察观察，看看未来、有没有可能是往这一步来进行发展。当然今天也看到了另一个消息、姆巴佩、也是这个足坛现在顶流之一，据说已经告知了他的巴黎的队友，说自己即将前往皇家马德里效力，转会会在24到48小时，也就是2天之内最多就会完成。目前皇马对姆巴佩的报价总额是达到了1.8亿欧元。看来姆巴佩想跟梅西在一块踢球，这事儿好像是不是特别的可能了。天英你怎么看？这是姆巴佩他，觉得跟梅西在一块儿会抢他的风头啊，挤压他的这个空间呢？亦或是他对于皇家马德里啊、真的是有一颗儿皇梦啊？ 姆巴佩的这个转会的确这两天也是特别热门哈。从理论上讲，我认为大部分就是从头几年讲哈，前几年讲，我认为大部分球员的足球生涯的终极梦想是效力皇马，效力皇马巴萨，这个是球员的终极梦想。但是这几年客观的说，在 C 罗走了之后，梅西走了之后，整个皇马巴萨的这种价值啊，这种品牌啊，其实是在下滑的。因此这个姆巴佩能够去皇马，其实对整个不单是对整个皇马，甚至是对整个西甲联赛都是一个巨大的提振，提振幅度会非常大。但是有一个问题我现在也是比较担心的，就是说咱们都看过姆巴佩的比赛，也都看过 C 罗梅西的比赛，就是我们可以认为 C 罗梅西是独当一面的超级巨星，但 C 罗梅西之前哈，我们也没看到像皇马的齐达内啊，就以他们罗纳尔多呀，像这种球员，我认为这种球员是另外一个级别的球员。C 罗梅西、罗纳尔多、齐达内，我觉得他们是另外一个级别的球员，哈维、伊涅斯塔他们的。我认为姆巴佩的确是当今这个年龄段最好的球员，世界顶流。但是姆巴佩是不是一个人可以来托起皇马、巴萨这个级别的队伍的人？我认为真是欠一点点的这个分量。从道理上讲，我认为姆巴佩，我认为跟当年大家可以看看啊，当年皇马也引进过很多人，比如说皇马引进过贝尔，像贝尔这种顶流，巅峰时期也是非常顶的，跟姆巴佩是不是有点像哈、啊？就这种风格。然后那个巴萨也引进过库蒂尼奥，也引进过登布莱这样的年轻天才，当时的顶流。但是你会发现，不是每个人都能撑起一支豪门的。所以姆巴佩如果走，我至少我个人感觉，以他在那个法国国家队和他在大巴黎的表现，我认为他不是一个人撑起一支球队的人。所以姆巴佩的走，我认为更多的是为了个人的这种商业的这种价值、商业的利益，为了个人这种能够在就不被梅西的这种光芒所遮挡，所以他才要去皇马。但是真正是他能不能在皇马有一特别好的发展，我个人是持这种怀疑态度的。 聊了国际足球很多的事儿啊，我们继续来观察吧，反正是相当的热闹了。再聊回国足啊，国足这个过几天马上就要进行世界杯的预选赛了，这个时间呢好像稍微的有点晚，是在北京时间的凌晨2点进行这个比赛啊，当然是在卡塔尔当地时间的晚上9点。但是据说卡塔尔现在这个天气是非常非常的热。首先，天英，你给我们分析分析，你觉得这个天热的这件事儿，对国足的影响大吗？ 对，因为那个卡塔尔跟咱们这边应该是，我没记错，是差5个小时吧，所以他们那边是凌晨，晚上啊9点多钟的时候，其实卡塔尔当地还是挺凉快的。因为咱们前面几次做节目嘛，我跟大家也介绍过，因为原来我去卡塔尔，而且这一次嘛，为了咱们的节目，专门跟卡塔尔那边的朋友、那边搞足球的人啊，还联系了一下，问了问当地的天气情况。他们给我的反馈就是说特别热，42、43度，就是白天一晒，而且它不是环抱波斯湾嘛，它又是一个临海的国家，最近一段时间啊又特别潮湿，这个情况真的是特别特别难受。白天出门就这么说吧，就是白天你出酒店，酒店里特别凉，然后你出酒店就轰就一下，就整个这个周围的环境就跟蒸笼一样，所以晚上出去还是可以的。就是他们那个地方到晚上出去这种活动啊，出去逛逛这种街啊什么的还是可以的，没有那么的热，还是能够接受的。有点像北京，就是我经常说嘛，卡塔尔天气有点像北京，就是晒的时候特别晒，有个阴凉就凉快，到了晚上还能够接受，还能够挺舒服的。所以9点钟的比赛我认为天气是可以的， 另外一个安排的这个球场啊，我原来也去过，它有那个空调嘛，有一人多高的那个大空调口。然后我当时站在空调口，我说我的天哪，我说这空调口可太大了，往场地里面打冷气。就因此我觉得球员在这个进驻场地之前会比较难受，会比较就是不舒服。但是呢，我们知道因为它是全封闭的嘛，球员在酒店里面是比较凉快的，上大巴车也比较舒服，就下来这一段稍微有点热，热身的时候已经到场内了，如果空调能够开的话，其实还是不错的。只是就是说整个他们的这种当地的环境啊，如果说你真是在户外待时间长不舒服的，如果在封闭的环境之内，我认为是没有大问题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觉得即便是没有空调，什么都没有，环境非常恶劣，我们是这样，澳大利亚也是这样，日本也是这样，我们这个特别是我们跟日本这比，大家都差不多，对吧？咱们难受，人家也难受，这个时候环境相同，我觉得环境不是咱们的理由，谁能咬紧牙关去拼这个比赛，谁才有最大的帮助，有最大的这种最好的结果。 是这个比赛的时间，中国队对澳大利亚的比赛是当地时间的9月2号的晚上9点，那也就是北京时间的9月3号的凌晨2点来进行。所以说，广大的国足的球迷势必又要熬夜了啊！这个最近看到了国足各种各样的消息，对于阵容的这个准备情况啊，另外吴磊也即将到达这个球队，在卡塔尔多哈跟球队进行一个会合。天英，经过这两天的这个观察，你对于国足的这个全新的阵容有没有什么一个预估啊？包括主力的阵容等等啊？ 我觉得中国队的阵容啊，其实跟40强赛会有一定的变化，就是我认为会上更多的规划球员，特别在进攻当中啊，我觉得规划球员的这种出场可能会更加的多，就是以吴磊加规划4到5个人主打这种进攻，剩下的中国队员来防守，这是一个核心思路。另外一个，我觉得中国队员在中后场会有更多的力量型球员、身体型球员上场，因为我们所面临的对手，就咱们经常现在会这个恐惧日本、看低澳大利亚嘛，对吧？澳大利亚其实总的这种阵容当中，如果本土队员出来的不多，就本土俱乐部嘛，澳大利亚的问题是本土俱乐部不支持国家队，因为他们国内联赛之前没有停过，所以说澳大利�ia海外球员有30多人。这个如果都是建立在海外球员基础之上的澳大利亚队，实力仍然是非常强，有多个队员是在欧洲这种大的俱乐部效力的，肯定是比咱们强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身体也会比咱们好。所以我认为啊，中国队的可能跟40强赛最大的变化是中后场会有更多的力量型球员，像这种身体素质一般的队员可能上场机会就少了，后场要跟对手拼身体，前场把这种进攻权都交给规划队员跟吴磊，让他们就是自己组团放手去进攻，跟对手来拼进球。中后场我们要扎紧篱笆，使劲防守。 另外这两天也看到了日本国家队是公布了他们的这个最新的阵容啊，应该就是对中国队的这个阵容。同时也看到了日本队主教练森保一谈到了对中国队的这个最大印象，还是提到了在规划球员方面啊，他认为日本队应该更加谨慎面对中国队这样的一个锋线的这个提升。但是我看到有球迷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天英，就是我们中国队这个确实是在规划球员来了之后啊，锋线包括吴磊锋线的能力还是比较不错的，跟以往相比。但是这个前锋啊，他不是说孤零零的存在啊，如果遇到日本队，比如说日本队中场非常强的话，一旦中国队男足整体的这个阵型保持不好，天英，那就有可能被什么呢？被切断了，就是前锋根本拿不着球，然后中场呢很难把这个球给控下来。你觉得呢？这个是是不是就意味着中国队会有大的这个概率，包括长时间的这种长传冲吊的出现呢？ 我认为这场比赛，其实我也真的是想过这场比赛的画面。我个人感觉哈，有一场比赛大家可以去类比一下，就是10年欧冠的半决赛，国米客场跟巴萨那场比赛，大家可能有印象哈，就是国际米兰其实在客场就是主场3-1嘛，客场丢了一个球，客场是0-1吧，我记得是还多少，就如果再让巴萨进一个，国米就被淘汰了嘛。整场比赛国米大部分的时间都被压在后场，然后前场就是交给像米利托、交给像埃托奥、交给像潘多夫这种三个队员就打反击， 然后我认为整场就中国队的这场比赛，其实跟这场比赛会特别像。国米的那场比赛的时候，被压在后场熬了九十几分钟，直到今天，所有的国米球员回忆起了那场比赛，都会说，就是我们度过了极其艰难的九十几分钟，就咬着牙在拼那场比赛。当时连我们知道历史上从来不回防、从来不参加防守的埃托奥，都已经撤回到了这个禁区里面来协防，就是。AC 当时巴塞罗那有个中后卫叫那个米利托嘛，他是那个国米那个米利托的弟弟，然后就是巴塞罗那的后卫米利托杀进了国米的禁区里，看到了自己的哥哥国米前锋米利托在禁区里面来防守他自己，就特别奇怪的一幕哈。但是这一幕我觉得在中国跟踢日本的比赛当中也会出现，就是我们可能在中场的时候很难跟日本队去拼去对抗的。日本队的这种中场能力，他的中场队员都是在欧洲豪门可以踢得上主力的，所以说我们整场比赛有可能被日本完全压制。那么我们最终的一个结果，我们的确可能给我们的规划球员给吴磊送不出几次机会，所以说我们更多的时间是要让他们像阿兰啊、阿尔克森啊、像那个吴磊啊这样的队员，去靠自己的能力，去靠他们两三个人之间的小配合，去打出一两次这种机会。这场比赛我认为留给中国队全场的机会不会特别多，一两次、两三次、三四次我觉得就到头了。那么对于中国队来讲，能不能把握住仅有的那一两次机会其实会非常关键。另外一个就是中后场要咬住牙关不能崩溃，我觉得中国队如果想创造出奇迹或者说少输当赢，那么这种感觉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2010年国米客场踢巴塞罗那，当然实力上面讲我觉得我们的差距会比那个时候会更大啊，感觉会非常像。 但是国米他那个防守的强度、那个能力，人家那个水平是在那儿的。天鹰，这国足我就是担心是这后防线啊，是吧？日本的这一套的这个都是旅欧球员组成的，所谓的这个到亚洲人家是小降维的这个打击，就我们后防线，这个排几个人，我看到有朋友说了，大概率还是4-4-2的阵型，那能不能再保守一点，比如排五个后卫啊等等的？天鹰，你觉得呢？ 我觉得五后卫的概率其实我认为是挺大的，就是对于咱们来讲啊，所以所谓的五后卫就是三中卫吧，三中卫在咱们看来是可以有一个心灵保护，三中卫五后卫其实都不够。这场比赛如果咱们排了五后卫，理论上来讲其实两个边后卫也没有机会压出进攻的，我们可能整场比赛真的就是五名后卫在防守，另外一个这个三个这个就5-3-2嘛，三个中场队员至少有两个中场队员也要不断的来协防，就这两个队员也要在禁区间保护。我们只有形成有七个人左右的防守，我认为才能坚持住，才能够减少丢球。就是我们的中国队的实力，包括我们前面看了，我们打40强赛，我们打那种对手的时候，我们也不是每场比赛这个后场风平浪静，对吧？一样在后场也有这种失误，也有对手逼抢之下我们的失误，所以说。就中国队来讲，我们所面临的对手的确非常强。日本的这些中场队员、前锋队员，我们不是说长他人志气啊。你只要看过欧洲比赛，你看过欧联杯、看过欧冠、看过英超、看过德甲、法甲，你就能看到他们在那踢，你就能知道他们的实力。尽管我们不愿意说他们好，但是不得不承认，真的踢得比我们要好很多。刚才康乐说降维打击，那的确是降维打击。这一些人串成一个队跟我们踢，那真的是降维打击。所以说我们人就是比如说我们踢5-3-2，其实我们至少有7个队员要在防守，我们就是算上门将有8个队员在防守，前场再扔3个人，这三个人组团去打反击才能有机会。我们个人防守能力肯定是不行，中国队很久没有亚洲顶级中后卫了，我们个人防守能力一定不行，只能靠人多，一靠人多，二靠组织，就组织好防守。所以说日本队给我们的压力的确会非常非常大，我觉得这场比赛大家不要特别乐观，觉得能打平、能偷日本队一个、能赢他们，我觉得这种乐观的情绪现在不要有。我们把困难想得越多、越足、越复杂，其实对我们以后可能越有好处。 对，天鹰，你说的太对了，就是要付出200%的努力，同时我们也期待着那场比赛能够有运气来帮助中国男足，比如说这个乌龙啊、折线啊什么的，这个那个的。啊，能出一点这样的小小的这个幸运球，可能对于国足来讲啊，这个是比较有利的因素啊，期待着能够出现。 啊，当然这也涉及到了之前我们也讨论过的一个简单的事儿，就是前两轮打澳大利亚和日本这两场比赛球迷的这个心理预期。天英，经过这几天的思考，你的这个心理预期有没有发生一定的变化呀？ 没有，我之前我记得咱们连线说的时候，我就觉得嘛，两场比赛能拿到一分咱们就胜利了，就是我认为两场比赛的一分其实也有点难度啊，也得需要运气，就所谓的一分了，我们就是输给日本打平澳大利亚了，就得一分来了，这一分其实对我们来讲能打平澳大利亚也是需要很大的运气因素。有现在有一种非常明显的一个论调，就是说我们能胜澳大利亚，我还看出过3-0的比分，当然真能打出3-0我欢欣鼓舞，我一定鼓掌，太棒了。但是我觉得把困难要估计足，澳大利亚不是软柿子，30个旅欧球员，尽管这些旅欧吧不是在顶级豪门是吧，也有欧洲2-3流球队，但是我们客观的说，我们连2-3流球队效力的旅欧球员都掰不出5个人来，对吧，我们怎么跟人去鄙视人家呀，我们怎么去看不起人家呀，我觉得我们没有资格。所以说我认为这两场比赛能打出一分就是胜利，能打出一分，另外一个要什么，要打出信心，打出士气，就是说我们可以输给日本，但我们至少要轰轰烈烈的输给日本，我们至少要让别人看到，哟，这支中国队是有凝聚力跟战斗力的，我们才能有信心在接下来踢越南、踢阿曼的时候去拿更多的分数。所以说，第一能拿到一分，第二要打出精气神。 是，我们也期待着在北京时间9月3号凌晨2点，这国足的12强赛的首场较量对澳大利亚的比赛当中，中国男足能给我们带来惊喜。今天我们体坛夜话的下半段，也非常感谢来自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记者评论员杨天英做客，聊了很多国际足球，包括盘点了最近国足的相关的事儿，贡献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感谢天英。我是康乐，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体坛夜话节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的是冬奥加速度， 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冬奥加速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我是夏萌。今天时间轴来到了1932年，今天我们要关注的就是美国普莱西德湖冬奥会。发源于1929年的美国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大萧条，英美法等各国的经济都在大萧条当中受到重创，各国的百姓都在为生活吃穿住而苦苦挣扎，这对于即将在美国纽约的普莱西德湖举办的第3届冬奥会也面临着重大的考验。当时已经是纽约州州长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意识到体育能够给人们带来振奋作用，特别是提倡人类永远向上不断进取的奥林匹克精神，能给尚处在大萧条时期的人们带去希望和慰藉。1932年2月4号，富兰克林·罗斯福以纽约州州长的身份携夫人出席并主持了开幕式，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强调了体育运动对促进人类相互了解的作用。不喜欢墨守成规的美国人，在1932年普莱西德湖冬奥会速度滑冰项目上抛弃了速度滑冰传统的比赛理念，而是采用了类似于今天短道速滑集体出发的比赛模式。可能是美国单方面希望增加速度滑冰比赛现场观众的观赏性，但是面对这一改变，早在开赛之前，大部分欧洲国家的代表团认为这是不合常规的赛制，有失公平，双方各持己见，争论不休，一直到开幕之前依然没有能够达成一致。其中反对声音最强烈的就是前两届冬奥会上夺得5枚金牌的芬兰运动员桑伯格，不过对此美国方面是置之不理的，依然维持了集体出发的比赛模式，这也导致很多欧洲的优秀选手放弃了那届冬奥会。1932年普莱西德湖冬奥会是冬